明星，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 提昂贝洛，提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 T.O.O. 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风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安静的你，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，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 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，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，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 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，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像火烧，分分秒秒没有你，管他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，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，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想，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，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， 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同桌的你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编曲的，这首歌曲是高晓松在给初恋女友红书童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创作灵感。1990年的时候，高晓松和女友红相识相恋之后呢，高晓松和红在厦门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渔村合租了一间民房。有一天早上呢，高晓松为红梳头，突然间就大叫了一声有了，然后就迅速放手，都来不及找纸，在一本书的封底下面就写下了他瞬间的灵感，而这一段文字呢就是同桌的你的初稿了。在1993年，高晓松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创作。来听这一首经典的同桌的你。 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